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一天一天过去，咱已经来到课程的圆满日了。在课程开始的时候，你完全按照要求放下自我，诚心受教。你安尼做是为着要让这个方法一个公平的试验，公平的判断。即马十天的约束结束啊，你自由啊，会当做主啊。正法总是希望人会当自我依赖的。等伊处理后，你会当静静啊来家己心查，心查你伫遮所学到的、所练习的物件。啊，当你感觉你伫遮所学到的物件是合理的、实用的，你才会使接受伊。毋过，即毋是唯一的衡量标准，还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，你爱衡量。伊敢真正是对我有利益？若是，你才会使接受伊。毋然安尼，你接受诶时，嘛爱想着，这是毋是会伤害着其他诶众生？伊对其他诶人敢有利益？若是一件代志是你伫诶实用诶，伫一般正常诶脑子里是会当接受诶。若是一件代志对我有利益，对别人嘛有利益，安尼当然我会接受伊。毋过，经过了十天的时间，你清楚理解到，敢若伫脑底的层面里接受伊是无路用的；敢若伫信仰或者感情的层面里接受伊是无路用的。你一定爱伫实际层面里来接受伊，爱伫体验的层面里来接受。正法一定爱会当应用伫生活里，正法是爱实践的。当你决定伫实情的层面里来接受正法的时，你才会自愿完全放下自我，诚心受教。十天前你这么听话，是因为我要求你安尼做。你安尼做是因为着要做一个试验。即马有完全的了解，阁有自由的意愿，你会当来遵照正法。以全部的生命遵照正法，我必须要尽全力来过如法的生活。以这种的理解，你遵照正法，而且尽力过如法的生活，会当应用的正法，才会当带来所有的利益。您来参加这种的学习营，目的是要学正法的实用面，啊，这嘛是您为早时四点半。到暗时九点半，无停咧练习诶，是一个练习。当然，伫每一暗，咱有重要诶法诶开始，来说明方法，说明正法诶实用面。毋过，有法诶开始诶时，自然得有一寡法诶理论显露出来。啊，伫某一寡状况里，有一寡学生。不一定会当接受某一个法的理论，伊甲阮的传统信仰并无相应，伊甲阮的哲学信念并无符合。若是安尼话，就将伊放一边，干若接受你会当接受的就好。毋过，就正法的实用面来讲，无论大家是属于什么传统、什么宗派，我也无拄到有什么人反对接受伊。在理论里，你若是无要插某一部分，你算是无大。以后当你感觉这嘛会当接受的时，你才接受伊。当然，当咱讲到正法的理论的时，咱嘛同时时尚爱心甲慈悲，安尼法的实用面就会变甲愈来愈清楚。这可比有一个老母。充满爱心咧，为囡仔准备一个好食的点心。伫阮国家，阮叫伊做起儿，是用牛奶、米、大果、糖做出来点心。老母将这个点心给囡仔，这个囡仔煞讲：“我无爱食。”是安怎嘞？无爱，我无爱食。内底有一粒乌石头。老母讲：“这毋是乌石头，这是豆蔻。”伊有特殊的香味，食看卖啦。囡仔讲无爱，这是乌石头，这是乌石头。 老母会当安怎呢？老母会讲，好啦，将伊摕出来，将你感觉是乌石头的物件摕出来，享受其他的部分。以后当你感觉这是好食的物件时，才来食。这个戆囡仔煞将规盘的点心弹掉，内底有一粒乌石头，内底有一粒乌石头。这款的囡仔，啥物拢得袂得？同款的，在法律理论层面里，你若是发现有亲像乌石头的物件，就将伊摕掉，享受其他的部分。不过，在实践层面，无任何物件是应该摕掉的。正法的实践层面，就是死啦改，过符合道德的生活，无以任何身体的行为或者言语的行为伤害任何人。因为当你伤害别人的时，你就已经开始伤害家己啊！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会当属于这种或者迄种宗派，不过大自然却袂干那爱某一个宗派。正法的实践层面就是萨玛蒂定，你培养心的掌控力。任何人只要还阁是心的奴隶。就会过着痛苦的生活，所以有些人会去反对培养心的掌控能力嘞。正法的实践层面就是扳领智慧，去净化所有的负面情感、污染的心，还佫爱培养优良的品德、爱心、悲悯、善意，这拢是人人会当接受的。敢若正法的实践层面。会当带予大家所有的利益。你可能接受正法的所有理论，不过若是袂当伫生活里运用的话，你就得袂到一点仔利益，完全无利益。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少年教授，教育水准非常高，不过却无偌济生活的磨练。伊坐船去旅行。同船的也有一位年老阁毋捌字的船员，有时这位老船员会去教授的客舱去听伊充满知识博学的开讲，伊真受感动。有一日，当老船员要离开客舱的时，教授问伊：“老先生，你学过地质学无？”“迄是啥物呢，先生？”“迄是地球科学。”无，先生，我无上过任何的学校，我无读过什么物件。老先生，你已经浪费了你四分之一的人生啊！老人真悲伤，这么有学问的教授安尼讲，迄一定的，我是浪费了我四分之一的人生啊！第二日开工了后，老人得要离开的时，教授又阁问伊：老先生，你研究过海洋学无？迄是啥物呢，先生？伊是即个大海洋的科学。无，先生，我甲你讲过，我无读过啥物物件。老先生，你已经浪费了你二分之一的人生啊！老人真悲哀，我已经浪费了一半的人生啊！第三天，教授阁同款问伊：老先生，你研究过气象学无？迄阁是啥物呢？伊是有关水、风甲雨的科学。无，先生，我甲你讲过，我无读过啥物物件。哦，老先生，你已经浪费了你四分之三的人生啊！老人真悲哀。这么有学问的教授安尼讲，我一定是已经浪费了四分之三的人生啊！隔顿工轮到老人啊！伊走来讲：“教授先生，教授先生，你研究过修水学无？什么是修水学啊？你会晓修水未，先生？未，我未晓修水。哎呦，教授先生，你已经浪费你全部的人生啊！即马海难发生啊，船得要沉落去。会晓修水的人，就会当修到对岸；啊，未晓修水的人，就稳死个。”我真替你可怜啊，教授先生。 是啊，咱可能研究过世界上所有的学问，毋过咱若是无研究过修水学的话，安尼学这学彼，阁有啥物路用呢？甚至即个修水学，你可能欢喜看册，你可能欢喜听演讲，毋过你若是毋落水，这敢有法度？你爱修过即个苦海，啊，去到无痛苦的对岸，正法的是前瞻面，就是修水学，学习要安怎修过即个苦海，解脱痛苦。大家来参加即款的课程，是为着要学习正法的实用面。当然，伫十天内，你干那踏出真实的一步，啊，即条路是真长的一条路。我并毋是咧看轻恁已经所学到的物件。伊是非常有价值的，有价值的意思是讲，恁已经伫正确的道路上，向准方向，行出正确的脚步啊！啊，一步一步咧，伫这条正道上前进。当然，你会达到解脱一切痛苦的目的地。毋过，恁所下出的犹原是真实的脚步，路途要真遥远。伊就亲像一条优良的种子。种伫一块非常肥的土地里，种子已经布影啊。即丛幼苗需要真侪照顾，有经验的园丁拢会小心来照顾伊的小苗圃。伊会伫幼苗四周围围一撮篱笆，安尼牛就袂靠我来食。伊会适时来压水，适当的晒日，适当的遮阳。有遮照顾了后，即丛仔啊。就会生长变成一丛根深、树身粗大的树，迄阵就无需要任何的照顾啊。啊，反倒转来，伊就开始替咱服务啊。伊所生出来物件，拢是要互咱享受的。伊会一直生出物件来互咱享受。同款的，伫这个阶段，这丛花的仔啊，需要真侪的关怀佮照顾。啊，若有适当的关怀佮照顾，伊就会生长变成一丛根深而且树身粗大的树。然后，伊就毋免阁需要任何照顾，反倒转来，伊会开始替你服务啊。伊会予你以前所毋捌照顾的果子，伊会无停来予你，无停来予你。毋过，伫现阶段，小心来照顾这丛小丛仔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必须要围一撮篱笆，伫这丛小丛仔啊的四周围来保护伊，安尼牛只袂靠近来将伊食掉。什么款的篱笆呢？什么款的牛会来食伊呢？等伊到厝，恁家的人、社区的人、恁的朋友，因为好奇，一定会问你。嗨，你是去倒位学着啥物瓦果咧？啊，正法人是无秘密的，伊着像一本掀开的册。当然，伫目前的阶段，你还未得到适当的师资训练，还未使教别人。毋过，你嘛是会当向人解说你所学着的物件。啊，当你向人解说的时，拄好伊阁是一个真牛气的人。伊可能会讲，这毋是咱的宗教，是别个宗教，真危险，你无应该去，这是罪孽深重啊！你家己嘛变糊涂起来，就停止早暗的内观练习，安尼牛就将这丛小丛仔啊吃掉啊。毋过，你若是有围一撮篱笆，你讲我所练习的是伫篱笆里的物件。什么是篱笆林的物件呢？是啦，戒。我持守戒律，过道德的生活，这有什么通反对呢？无人会反对。篱笆林是萨玛蒂定，培养心的专注力，心的掌控力。啊，迄嘛同款，所用的对象毋是宗派性的，是普遍通用的。敢若是我的呼吸，纯粹的呼吸，你有什么通反对的呢？无人会当反对。篱笆仔人是百年智慧，我开发家己的智慧， 用来清除我的不净污染，同款的，伊用的对象嘛，毋是宗派性的，是普遍的，我身体人的感受，哪有人会反对咧？伫即撮泥巴里，我培养慈悲甲悲悯的好品德，无人会当反对。即以外物件拢是泥巴外的，泥巴外的，我对因是无一点仔兴趣。我所学到的是希腊、萨玛蒂、班尼、戒、定、慧，啊，我所练习的嘛是希腊、萨玛蒂、班尼、戒、定、慧，安尼你就完安全啦，篱笆已经保护你啊。然后，逐天的早时甲暗时，一日两遍，各一点钟，你爱甲这张纸啊压水，若无伊会冷去。以你家己的作息时间，伫早时一点钟，暗时一点钟，伫24点钟里，你应该有两遍的禅修。新学员有时会感觉一天两点钟的禅修实在伤济，我遮尔无闲，要安怎有可能呢？爱采取坚定的决心，就像你开始坐阿迪塔那坚定意志的禅修同款。拄开始的时有一点仔困难，毋过你尽量来下一个坚定的决心，一个阿迪塔那，你决定要坐一点钟，啊，伫刷落来几工日，你就会当坐一点钟啊。同款的，你若是下一个坚强的意志，至少伫一年内，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就是无爱闹事。每天的早晚上座，我可能会损失一些细小的东西，不过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。很快你就会开始体会到，每天给内观两点钟，你一点都没有损失。那些停止修炼的人，都是在头前几天或者头几个月就停止了，不过可以持续一年就可以持续一世人，这变简单了。头一年真重要，你要有一个坚强的意志，阿迪塔那来用功。很快你就会开始体验到，你若是习惯每晚要睡7点钟的，现在6点钟就有够了。习惯要睡6点钟的，就会发觉5点钟就有够了。你会当真简单，得为困眠里省一点钟，而且你感觉非常有精神。毋过，前提是，你爱早晚来正确练习。你也会发现，逐天的练习，互你的工作能力开展出来，你的工作能力会增加真多。伫任何行业里，负责任何责任的人，拢会发现。即卖比伫收内观以前，犹阁会当做阁较济代志。着讲，你以往爱工作8点钟来完成某份量的工课，即卖你发觉，干那用6点钟或者7点钟，就会当完成同份量的工课啊。以前你工作8点钟了后，感觉真忝，神嘟嘟，即卖你精神饱饱。你会感觉你的工作能力增加。阮老师吴百庆中正是一个真好的人，伊生伫善家家庭，伊伫缅甸的主计部做一个计改站的职员，开始伊的生涯。伫迄阵，伊拄到伊的老师塞亚特吉上了一期的内观课程，自安尼就无停咧练习。缅甸独立了后，伊被任命做第一任的主计部长。迄时阵，伫即个部门里，四界拢有贪污歪哥，即个歪风后来拢消毒啊。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伊采用纪律的行动，伊只是负责办理民众申请案件的人，必须要伫48点钟内批复，若是案情复杂。可以将案件上庭给他裁决，若是有人没将案件上庭，又没批复的话，内底必有缘故， 这个人就放石头咯。不过，干那安尼是无路用的。伊伫伊个办公室开始教内观，每个月伊办一期十天课程。政府部门的公务员，为主计部长、主计部副部长到办公室的临时雇员，开始担着政法的滋味啊！几年来状况就大大改变啊！总理非常欢喜，伊是一位非常正直的总理。伊要求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拢无贪污，所以伊爱吴伯庆继续留任主计部长。而且兼管理一寡其他的部门，有一段时间，伊同时负责四个部门，而且成果真赞。人的工作能力会当增加遮尔济，听讲伊到倒一个办公室，毋管有偌济罐装伫个办公桌顶，伊离开的时拢会处理好势。伫55岁的时，伊要退休，毋过政府煞讲。袂使，咱哪会使让吴伯庆退休呢？所以延长一年，搁延一年，搁延一年，三年延长。迄阵政府公务员的条例是袂使延长服务年限，国会修订了这个条例，全体适用。毋过，干那吴伯庆要继续咧工作，4年、5年、7年。10年、12年，到伊67岁，要咧工作，毋是贪着薪水。当然，身为在家人，伊是需要一份薪水的。当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来工作，你是贪求为我累积、为我累积来工作。当心变较纯净的时，这种自我中心的性质就无啊。当自我意识存在的时，内心就会紧张起来，当伊消失啊，你才来服务。毋管你做任何代志，就敢若是伫你的日常生活、你的趁食、拍拼哩，你拢会感觉到真济人因为我的工作啊得到利益，无一点仔紧张。人会当为工作哩得到足大的满足。就薪水来讲，政府的规定是。任何人若是伫其他个部门兼职个话，会当伫原单位领专业个薪水，佮会当为其他个部门领1/3个薪水。啊，吴伯庆有几啊年是4个部门个主管，所以一个部门领专业，其他3个部门领1/3，伊就有2份薪水。毋过，伊写签呈予政府。请改变规定，这个规定无适用伫吴伯庆。我只要一份薪水就好。我的工作时间同款，若是我的工作能力增加，为甚物要要求加领薪水呢？有服务人群的悲悯心，工作能力就增加。这种状况毋仅发生伫吴伯庆身上，有真济学生写批甲我讲。自从我开始逐天练习内观以后，我的工作能力增加几啊倍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我嘛是安尼理解。生活人总是有起落，伫我接触到正法以前，更加是安尼。啊，我会记住我的心常在起起落落。行上正法的指导了，准讲有较大的起落，正法。拢会帮助我保持平衡的心。任何问题、任何困难，你拢会当微微啊笑来面对。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你会做出快速的决定，这就是增加工作能力的方法。所以，逐天半2点钟互内观，莫认为是咧浪费你的时间，你是咧善用你的时间，而且嘛，敢若下一个。一年的阿迪塔那坚定的意志，敢若一年的阿迪塔那了后，即就变成你生活一部分。你会发觉，逐天练习并无困难。依照你家己的作息时间来安排，早时1点钟，暗时1点钟，固定时间 而且保持恒心，安尼会搁较好。伫同一个所在闲坐，搁较好。毋过，身为在家人，迄天若是无法度伫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所在闲修，嘛毋通放弃修行，都伫任何时间、任何所在来闲修。毋过，24点钟内爱有两遍。除了这以外，当你要睏的时阵，摕落来，目睭揢起来，上起码爱有5分钟，觉得安尼咋安尼咋安尼咋，无常无常无常，身体里的感受，然后才睏。第二天早时起床，搁一遍5分钟，觉得安尼咋安尼咋安尼咋。无常无常无常，然后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，睡前5分钟，甲拄醒时5分钟，会真有帮助的，因会产生真好的效果。然后伫都市、乡镇、村庄、厝边人，若是有一个以上的内观修行者，就找一个固定的所在甲时间，逐礼拜上少一遍共修。尽量共修1点钟，这会真有帮助。若是伫即礼拜生活里拄着烦恼，你连阿那巴那观呼吸拢练袂来，佫较莫讲密巴沙那内观啊。安尼就伫拜六，就佮几位法的兄弟同齐共修，有个人的禅修可能真强。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禅修气氛充满整个氛围，你会感觉到你的电池也充电了，你就可以去修更好啊，坐下去，你就可以面对生活里可能生起的任何烦恼。只要有场地，建议可以每礼拜共修1点钟，不过这是在有场所的时才这样做，然后不可以无的。你若是真想要伫方法里有把握稳定的话，当年爱参加一期10天的禅修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你当年拢会去度假，即马即个禅修就变成你的度假，做10天的内心的 SPA， 出来了后，你就会非常有精神，充满活力，元气十足，会当面对下一年任何好歹的风浪。所以，当年一遍的10天禅修一定袂使无的。你会当来参加这款的课程真好，你会当得到好的净化气氛。不过，若是袂当来，无关系，你会当家己做自修课程。你即摆已经知影规个方法啦，你知影规则，作息时间，就照安尼做。你会当事先向你的指导老师讲。你当时要开始伫虾米所在做你的自修课程，会有帮助的。毕竟伫方法里，老师做的是虾米呢？老师爱你坐伫伊面前，伊嘛同款练习你咧做的，然后佫修恁昨昏所学着的，咩打咩打，慈悲观，愿恁成功，愿恁成功，愿恁解脱痛苦。这些慈悲的波动会来到你的所在，不过你若是未当通知你的老师嘛，不要紧，爱充满信心来开始用功，所有正法的波动拢会传来乎你，自然的定律就是安尼。心不是咧产生无同的波动，当你产生了贪爱嗔恨或者幻想的波动的时，你就甲宇宙人。同类的波动对准频率，你甲因的频率对准啊，因就增强了你的不净污染。一旦你产生无贪、无嗔、无幻想的波动的时，你就甲所有净化的频率对准，你就得到净化的力量。要有信心来练习，上自修课程了后，你就会更加有信心、有自信。上起码的是早起1点钟，暗时1点钟，睡前5分钟，醒起来5分钟，以及 当年一变十天三休，这是上起码。不过你若是有更加多时间，就免限定安尼。当你做工课时，你要将全部的注意力放伫工课里，唔通心肝放放，安尼才会当伫细小里有好的成就。不过一旦有闲的时，不管是五分钟或者十分钟，就目睭金金，心得来观，安尼咋无常无常无常。譬如讲，有人爱你伫某所在等你，啊你开始产生负面情绪，你就伫当下伤害着家己，同时嘛会伫将来伤害你。即嘛黑暗，将来嘛黑暗。毋过一个内观修行者特别安尼做，你若是爱等，就等啊，目睭金金，心得内观，安尼咋安尼咋，无常无常。你伫当下帮助着家己，嘛帮助着你的未来。光明伫眼前，光明嘛伫未来。好好利用你的时间，当你咧做工课时，就将全部的注意力放伫工课里。毋过，一旦有闲，就目睭金金，用心伫内观。当你伫家己的厝，或者甲发的兄弟姊妹同齐相修的时，你目睭爱开咧，毋过当你甲生有人做伙，你要禅修的时，拢爱目睭金金禅修，若无会有伤害。无应该电视，无应该提法来电视，但无应该想要表现我是一个如法的人，我是一个好的禅修者，即个地师自我碰风，非常有害的。你爱目睭金金。自己感受感受，无应该予其他人知影。像安尼，爱善用你遮尔难得的人生、生命，佮遮尔难得的方法，即两项拢爱好好啊利用，而且一定爱来自我检查，即种时间是毋是有予你的日常生活带来利益，是毋是也有改善的空间？爱善用时间，早暗各一点钟。无论什么时阵，你有闲的时，可能你参加了一个十天课程了后，还有剩的时间，还有五天的假期，或者三天的假期，或者一天的周末假期，安尼就做两天或者三天的自修课程。当你做一个短的自修课程的时，就将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修阿那巴那观呼吸。三分之一的时间修密巴萨那来观，不过在你每天早晚三节时，这种分配就无适用啊。三分之一观呼吸，三分之一来观的分配就无适用啊，因为时间真短，敢若有一点钟，就加修密巴萨那来观。不过一旦有需要的时，就爱修观呼吸。看需要的状况来修观呼吸。在某一个时阵，你若是感觉心真烦，安尼就修观呼吸，让心平静下来，才开始修内观。就算你以平静的心开始修习内观啊，毋过在这点钟内有大烦恼出现，安尼就爱转来观呼吸，敢若用阿那巴那观呼吸。来平静心思，会当让心专注敏锐。若无，就爱多多修习密巴萨那来观。我要搁再强调一遍：当你修习来观的时，卖搁耍感受的游戏。你若是经验到流畅、美食普通，就真得意；啊，若是拄到无爽快、粗重感受，或者无感受的感觉，就感觉真懊恼，安尼你确定毋是咧修内观？你若是保持心的平衡，有任何感受，你拢了知无常，无常的法则，安尼你一定有咧进步，而且你会发现，伫你的生命里有真好的改变，莫妄想有啥物魔法奇迹出现。毋过， 生命已经开始有改变了，安尼，你确实会伫即个正道里一直咧进步，伫解脱所有的痛苦的道路里一直咧进步。你伫即个所在所得到的美妙珍宝，莫将伊当作是无价值的石头来弹掉，伊是非常珍贵、非常珍贵的，爱保留伊、珍藏伊，而且爱阁增长伊。伫阮故乡有即个故事，伫过去的十天里，恁听了真侪故事，可能恁老师讲故事讲到起瘾啦，啊恁嘛听故事听到上瘾啦。安尼，伫咱分开前，搁来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位真有钱的老人，老啊死某，老夫人过身啊，伫阮国家，凡是伫恁的国家嘛共款。家庭主妇才是真正拥有所有金钱、珠宝、粮食、资产的人。伊保管一大罐的锁匙。即马伫即个大家庭内面，伊有四个囝儿，甲四个新妇，大家共同做伙生活。伊要将即罐锁匙互啥人较好咧？伊将四个新妇叫过来讲：“我要互恁一个试验，分数上悬的人。”会当得到即罐锁匙，然后伊就予每一个人五粒种子，而且讲：我予恁每人五粒番麦种子，四年后我会回来。有法度照顾好即五粒种子的人，就适合来照顾所有的金钱、珠宝、粮仓等等。无法度照顾好即五粒种子的人，要安怎会当照顾遮尔济财产呢？这就是我予恁的试验，然后伊就离开啊。大新妇就开始想讲，这个老大人起笑啊，什么五粒种子，爱为这五粒种子操心四冬，是唔得的。我要将伊弹掉。伊回来时，我才为牛村里提五粒种子来予伊，并向伊讲：打你的五粒种子。伊就将经济单调啊！李新妇嘛开始想讲，为着这普通的五粒经济操心是无意思的。毋过将因单调嘛无好，因为老大人生活历练丰富，啥人知影凡是这五粒经济有蕴藏某种超能力，过一时啊，伊可能会讲将因食掉。啊，当我将伊食了。我就会有这款的、那款的能力。第三新妇咧，伊非常想要爱这罐锁匙，规个四年里，伊拢非常小心地照顾这五粒种子。第四个新妇将后壁园仔的土地摒清去，佮将五粒种子种落去，生出五丛番麦杆，每丛杆结出100粒的种子。总共有500粒的种子啊！下一季，伊阁将500粒种子种落去，就生出500丛的番麦杆。下一季就收成所有番麦，安尼一季阁一季，一直咧收成所有番麦。四年落来，就有几啊吨的番麦，都满到粮仓的储钱啊！当老人回来时，大家新妇拢有家己的故事。当伊听到四新妇讲粮仓满啊，你的五粒种子已经增加，老人真欢喜。这个四新妇是适合的。我这个老人嘛，予恁五粒发的种子，你唔了爱保留，佮爱予因生团增加，生团增加。而且我并无将锁匙带走，即款锁匙就伫恁的身体里，爱继续伫正法里生长。继续伫正法里成长，拍开内心天国的门来好好享受，拍开内心梵天的门来好好享受，拍开内心涅槃的门来好好享受。继续伫正法里成长，继续伫正法里成长，伊是遮尔宝贵，遮尔宝贵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无袂记住哩，是牵涉到我个人的利益。生伫生理人的家庭，自私的色彩也无完全褪掉。伫阮故乡 有这款的传统信念，我已经放弃一寡传统，不过对这个传统真好的一个信念，却唔敢放，因为我的学费先生咧。恁伫遮所讲的每人以个人的能力至少所寄付的，是为着以后的学员所用的，为着利益学员，为着以后的学员有搁较好的设施。毋过，恁爱摕虾米予老师咧？老师得爱一份大啊大包的先生咧。虾米是咱传承的大包的先生咧咧？早暗当你闲坐一点钟了后，你分享你的功德予所有众生，愿所有众生快乐，愿所有众生安详。你可能想着老师啊，毋过就算你无想着，嘛无要紧。当你讲愿所有众生快乐的时，我是众生之一，安尼你的弥达慈悲就会送来到我遮。这就是你爱送予老师的学费，爱逐工送。你若是袂去逐工送这个学费予老师，安尼确定你的方法就无效啊，毋通袂去送你的学费。继续伫正法的成长，继续伫正法的成长。正法非常的美妙，敢若伫过去做过善业的人，敢若幸运的人，才会当得到纯正的正法。其他的人可能以宗教的名，一世人咧熬这种、迄种的仪式甲典礼来虚度一生，啊会当得到纯正的法，无污染的法，会当予咱伫今生的即时即所在带来成果的法，人应该感觉真幸运。现在你已经得到了，要保留而且让它增长生态，用来脱离你所有的痛苦，用来利益你自己，也利益一切人。世界都是痛苦，大家在受苦，要安怎协助因脱离痛苦呢？继续在正法的成长，继续在正法的成长。